吴金浩、刘霞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介绍一本重量级的图书。这本书呢有多重？三斤，也就是 1.5 公斤。多少页呢？420多页，而且是全彩色印刷。很多朋友会说了，哎，红九，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不是今年以来最重的一本书了？我看差不多啊。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作者，也就是《行家这样买钻石》这本书的作者汤慧敏老师。汤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汤老师汤慧敏。 汤老师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呢也是亚洲顶级宝石畅销书的作家。上次给我们带来的那本关于宝石的书籍也很重， 是，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本书好像比那本书还要更重一些呢？ 这本书因为包括理论跟实务，所以里面内容非常的精彩，所以就把它全部都张罗到里面来了。 那上来开门见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本书让消费者或者是读者都能够全盘的了解整个钻石的一个历史，包括探勘、开采，包括它的一个切磨、销售，再来是它的一些鉴定真假，还有一些合成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技术，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钻石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释稀分级。那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像钻石去哪儿买、钻石去哪儿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钻石怎么样去营销，我怎么样去经营一个钻石的店。那最后还有一些像星座跟钻石的关系啊，可能有一些人有兴趣。另外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钻石的一个鉴定书的种类，教大家怎么看鉴定书，钻石的报价表怎么算。另外很重要就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我们有提供彩色钻石的一个拍卖的一个价钱，包括苏富比、佳士得这最近2012到2014年的这三年的一个拍卖行情，还有10克拉以上的大钻的一个拍卖行情的指标。那最后还有一些如果你想学钻石分级鉴定的话，你在国内你可以到哪些机构去。总而言之还有一些珠宝展像上海北京的珠宝展，还有香港的珠宝展，你到珠宝展该怎么买珠宝我都有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其实市面上关于钻石的书籍有很多，有一些呢是专业性的，比方说什么钻石的成因它的这个化学物理性质产地切磨过程是吧，还有什么4C 标准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它的最核心的特点其实就在这个名字上，行家这样买钻石。 是的， 要了解一下行家是如何去买钻石。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质疑，我说汤老师这本书这么厚是吧，当然了印刷质量确实非常的好，你看这个价格158确实跟这个印刷质量也是成匹配，但是会有人会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这本书吗？我汤老师说，如果对于钻石来说，你如果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会省很多的钱，可能就不只是158了。 是的，没错，你随便买一个珠宝，不要说钻石，水晶肯定都是好几百以上了。那你看过这本书，像如果在当当网就基本上是在100块左右了，那绝对让你超乎 超出你所求所想的， 嗯 啊，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那这样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钻石那些事儿。其实对于我父母那一辈，他们还不太流行买钻石， 对，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金首饰啊，金戒指啊， 是， 或者是什么镯子呀、玉镯之类的。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说实话哈，八零后、九零后，其实很多七零后也是这样，都会有一颗钻戒要送给那个人， 对 对吧？那在这个一生当中，肯定得跟钻石打一回交道喽。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新人结婚购买钻石，又想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钻石，我并不是说去那些什么品牌的店啊，因为他那品牌店的附加值太高了。 对， 那钻石婚戒有哪些比较可以信赖的渠道？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您对钻石的试析，包括你有爬一些文章，在网络上去了解一下的话，至少你可以有一些基础。那有，比方说你在电商，在网络上电商，它有一些比较价钱比较优惠，因为基本上它没有门面，它可以省掉很多的管销。 嗯， 那也可以选择电商加实体店的。这个是可以自己到实体店去挑选，那现在是非常流行，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电商加实体店，而且是在30分50分，可能花个几千块到一两万就可以搞定。另外如果说你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地方，像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地方，武汉都有那种婚博会，它大概每一季就会办一次。婚博会里面就包括有婚纱展啊，这个婚戒啦，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用品。那这边有很多知名的厂商会在这边做展销，那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有打折扣，所以因此现场两个人新人可以现场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钻石跟那个款式，所以这是可以直接就是主题就直接去挑选，那非常非常的一个快。另外如果说你觉得说现在因为有个微营销非常的盛行，其实在所有的一个珠宝圈子里面，就是很多人会给你传的这些图片，那如果相信这个你的朋友他所传过来的这些讯息，像有 GI 的证书，那当然是所有里面的渠道里面是最省的。那相对的就是说你必须得认识这位朋友，那他你对他的了解，你才能够把钱打给他，所以这是他安全性。那基本上不管你是在婚博会也好，或者在电商也好或者是在微商店也好，这几个渠道都算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旦你到了高级的定制也好啦，或者是在那种百货商场里面，它的管销各方面还有品牌就会占了30%到50%以上。 嗯，有些朋友呢也看过一些关于钻石方面的书籍，比方说很多人都觉着南非那块产钻石啊，电影里也是这么写的呀，说是不是南非的钻石就比较便宜，货真价实，我们买钻石就一定要去南非呢？ 其实上全世界钻石的产地蛮多的，好多地方都有。那像俄罗斯啊，南非好多的国家，然后包括澳洲包括在山东临沂也有产钻石。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钻石是没有产地之分。那当然我们从小就知道灌输的观念是南非产钻是没有错，但是真正到了南非，多数人都是跟着旅行团。那基本上我们跟着旅行团去走，去买任何的这些珠宝，好，比方说到泰国买红蓝宝，到比利时、以色列去买钻石啊，或者是到缅甸去买红蓝宝翡翠等等等，如果没有熟人，如果不是亲戚朋友，只是旅行团带的话，是非常危险。那最危险的就是跟一些路边的小贩购买， 通常在产地也是那个假货最多，所以因此就要注意绝对不要跟来路不明的小贩去选购这些像钻石。如果说他卖给你的像是一颗一颗多少钱，不是一克拉多少钱，我们知道钻石的重量是用克拉算的，所以他卖给你是一颗多少钱，而且跟它的价钱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可能就是有陷阱。所以我们即使到了南非，虽然是产钻石，但是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它的一些证书证明，还有公司的给你的一些保证，这样子的话有问题你还可以退。 嗯，明白这意思。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冲动消费， 是 尤其是你在买完之后基本上你也不可能回去找人退去， 是 这些人呢也抓到了这些旅客的所谓的特点啊。 嗯， 我看到里面也提到了白钻，白钻是怎么回事？白钻一般是不是也都有那种报价表，它的这个价钱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那种钻石是一样的吗？透明规范？ 钻石一般我们通常都是认知就是白色钻石，但是如果里面含了氮它会变黄，那钻石变黄就像衣服变黄它的价位就会比较便宜，所以越白越干净它就会越贵，越黄它就会越便宜。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像彩钻，黄色的彩钻这是它有点亮丽的，所以黄色彩钻会比较贵，但是如果偏棕色棕色的话它就像咖啡色像威士忌的颜色的话它的颜色就是比较不讨喜，相对的单价就会比较便宜。那我们以一克拉的钻石来看，比方说如果是便宜一点的一克拉的白钻，它可能几千块到一万块就可以买到一克拉，但是可能会买到很黄然后内部的杂质很多。但是如果你要买到全美全干净可能要15-20万，那是白钻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钻石的世袭里面等级差一级就差很多了。 嗯，刚你提到彩钻，彩钻可遇不可求吧？ 彩钻的产量是相当的稀有，那也不是每一个矿都能够出产彩钻。比方说蓝钻是产在非洲，那像多数的粉红钻是产在澳洲的阿盖尔省的这个矿，所以我们知道说彩钻最多的其实是咖啡钻，但是价钱便宜，其实就是再来就是黄钻，黄钻是比较大家接受得了的一个钻石的一个报价。但是如果是粉红钻、绿钻、蓝钻这三种钻石的稀有程度就更高了。比方像粉红钻，它一年阿盖尔省可能所产出的一个真正红的钻石可能就3颗2颗，而且不定每一颗都过超过一克拉，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产量是相当相当的少，所以是每一颗都几乎可以送到苏富比或者是佳士得去做拍卖。 嗯，那么咱们都知道钻石比较值钱都论克拉来算，那么有些人说钻石是因为少所以它才值钱吗？但是也有一些科学根据表明世界上的这个钻石并不是很少。 其实如果你到香港珠宝展、北京珠宝展，你可以看到这些珠宝商都是一盘一盘像一个大盘子里面全部堆满了钻石，让我们看到都是有点瞠目结舌怎么会这么多的钻石呢？说实在钻石每一年可能都有几亿克拉被开采出来，但是真正好的品质并不多，可能就有些比较中低档的一个品质。所以但是我们知道钻石它有一个控制，就是控制它的一个销售量，就是说我们当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比方说结婚旺季它的需求量就大，它可以释放多一点钻石。但通常有什么孤鸾年不适合结婚的年，它那个时候释放出来的钻石就少一点，所以因此钻石就会有平衡它的一个价位。因为钻石是所有珠宝除了黄金以外有报价表的，其他的彩色宝石都没有报价表，那就钻石 黄金有报价表，有报价表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报价表，按照这个报价表上的一个报价去做一个折扣。比方说你到这家店家买，你可以给他要求我要大概打个折扣，8.5折或9折。但是如果你是买到全美的钻石，那可能他可能还会给你加%，比方说还要加5%、10%、20%不等。但是如果你是名牌的珠宝的钻石，因为品牌的关系，他可能会给你收到100%到150%到200%的这个一个价钱都不等。所以又看你自己个人啊，因为同样都是有等级的，你可以按照这个钻石你可以送去 GIA， 或者是有在国检或者国手检或者一般市面上的一些检定机构帮你做检测。这样子。 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有不同的品质哈，咱们就再说一下所谓的四 C， 因为钻石最重要的就是它有级别，它有标准。 对， 这一点呢，就比其他的宝石要好，就是它有四 C 分级。但是很多人对四 C 分级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下这四 C 吗？ 一般来讲要介绍四 C 啊，如果上 GIA 可能要上了半年，但是我用5分钟、10分钟简单3分钟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钻石最重要就是它的 color， 就是颜色。 颜色 第一个就是你肉眼看它白不白。DEF， D 是最高的颜色，最白最结晶，它是最高的品质，没有一颗钻石比 D color还要更高了，没有 A 也没有 B 也没有 C， 从 D 开始。因为钻石就是 diamond 用 D 开头这样子来说就清楚一点。 DEF 是接近全白，就没有杂色。 GHI 就是有点带点微黄， I 以下 LKM 的话它就是很明显的带黄了，到了 M 以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种黄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确认出来。那比方说我们在买的话，是有些金字塔的人他可能就会买 D， 直到买到 E。 那如果说你是一些白领阶级啦，或者是一些小康的，可能会要求品质高一点，就是 GH 左右或者是 FGH 这三个。但是如果你是想我要省点钱，我要可能我手边没那么多的2-3万，那我就是 IJK这颜色。但是如果是 LM 以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没有保值的效果了就没有保值的效果。所以从颜色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区分。那如果从净度 clarity 净度的话，一般有分全美还有 VVS 极微瑕的瑕疵，再来是 VS 级VS 级就是有微瑕的瑕疵，再来就是 SI 就是它是用用放大镜很清楚就可以看得见。最后一个是 I 等级的，我现在是用 GIA 的一个分类方式。那通常如果是 VVS 级它是非常非常难看得到，就像放大镜连专家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的瑕疵，可能是用显微镜才看得到，但是用室内放大镜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这个都已经是非常干净了。那我们如果是以投资来讲，我们通常会建议读者消费者在买 VS 级以上。但是如果你要想说要找一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可以选 SI 以上。那我分析过这个钻石的一个报价表最近这四年的一个走向，其实 SI等级的，因为大家都会精打细算，我同样一颗啦，我可能不需要买到什么最高档的，那我可能就买 SI 的净度。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哎呀你的钻石借我看一下，我还用放大镜帮你仔细检查瞧瞧，但是远远的看只要它的切工好就会很闪。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颜色，讲到净度，接下来我们讲到切工。那切工基本上它就是有关于切工的 cutting 会有好不好看，漂不漂亮，闪不闪。那这个东西就包括切工的角度跟切割面，我们标准面是58面，现在都是只有57个面，尖底没有切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对称性，左右上下对不对称，每个尖点能不能够对得起来，腰围出不出，腰围太厚会漏光，光线会从腰的地方漏出去，腰围要适中到薄，不能过厚。所以有些地方像印度切的钻石，它的腰通常会厚一点，会保重，但是它报的单价会便宜，让你觉得哇，这印度工好， 好便宜，它其实是切工不好。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重视切工，但是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还是记不了，我脑筋记不了，那消费者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的一个报告，像 GIA 的话，我们就看到哦，在切工这个地方，它的评价像简单来讲，就是他会跟你讲这个有八星八件，那其实有八星八件就代表它的对称非常好，左右上下，还有它的圆不会歪七扭八的啊，不会变圆变椭圆。所以如果你能知道它这个是有八星八件，至少它的切工就没有问题。再来就是说切工啊，好坏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折扣啊。如果你打的等级是 excellent， 这是极优的啊 ，excellent 底下还有 very good， 还有 good， 还有 poor 就普通。但是我们买白钻千万不能买到 good， 因为 good 是一般般而已，不是说非常，不是很好的意思。我们要最好的话，就要达到 excellent 最好的一个啊等级切工。所以很多人买钻石一去就跟店家讲，我要三个 excellent 的一个钻石哦，那商家就知道哇，你都是内行的， 嗯， 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啊克拉，那克拉也会影响到钻石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价。像我们知道钻石像30分、50分、70分、80分、90分到99分，每一个等级它有不同的报价，99分跟一克拉就可能会差好几千块到10000块左右。所以我们买钻石尽量不要买1.00刚好，因为你买1.00刚好，你如果不小心碰撞缺个小角，钻石是非常硬没有错，但是它有弱面它也很容易脆，所以你只要不小心敲到它容易有崩裂，所以因此啊，一旦崩裂你就不到一克拉了，你重新抛光就不到一克拉，不到一克拉它的价值就变得很少。所以我常建议我的读者，你买钻石一克拉以上也尽量要买到1.05、1.1的，不要1.0或1.01的，这样子太刚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像现在我们流行八星八件，但是过5年、10年后，它可能这种流行趋势又改了，可能会来一个十星十件。那十星十件，你由八星八件要去改十星十件，重新抛光，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那不行你就不容易出售了。所以有些人买钻石有时候要转手，可能是家庭因素，可能就是分手啦，什么状况都有。那有些是平常不戴，有些是买房子我要把它卖掉，所以因此就是说这样的状况情形，如果你还有机会能够磨出实心时间或者更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会这个价值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刚好 1.00， 那它是完全没有余地的，没有办法去修改了，你一修改就低于一克拉了，所以这个东西价值就会差别很大。那像所以我们在买钻石1到10克拉的白钻啊，基本上 Rubber Pole 都有一个报价表，每一个等级都有。但是超过10克拉以上，所以有些有钱人、有些投资者都是玩10克拉以上的钻石，他们可以在苏富比或佳士得去做拍卖。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随你高兴了，你爱卖多少，爱就看人家去抢标，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行情，这利润是高的。但是如果是在10克拉以下，基本上都有一个报价表，只有按照这个报价表去做一个斟酌的一个折扣，这样子。 嗯，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行家这样买钻石》这本书的作者汤慧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钻石的知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通过了漫长的一天，先进入了午夜，空气里弥漫着尘烟，整个城市一圈，人们进入梦里边，再见，晚安啊亲爱的你啊，梦里的每个想你睡在我身边，在这样美的夜，我们在梦里相约，